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和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十二集。 最近满脑子都是办案和调查，替原对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毫不关心。公油吃紧的事情他是听说了，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买卫生纸，还要一大早去排队。 等客子回来再仔细问他好了。 他心里这么想着，再次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他在被窝里翻了个身，伸手探向了放在枕边的黑色电话。他的头有点疼，眼睛也有些睁不开。 喂，替原家。 过了十几秒，他整个人从被窝里弹了出来，睡意顿时消失无踪。那个电话是通知他四崎忠夫死亡的消息。四崎死在了阪神高速公路大阪首口线上，转弯的角度不够，撞到了护墙上，是典型的行驶中精神不济所致。当时他的小货车上载有大量的肥皂和清洁剂，后来替原才知道，继卫生纸之后，民众也开始抢购囤积这一类商品。因为顾客想多进一点货，四崎不眠不休地到处张罗。替原等人到四崎的住处进行搜索，试图寻找杀害桐原洋介的相关物证。但无法否认，那是一次令人倍感徒劳的行动，即使有所发现，凶手也已不在人世。不久，一名警察自小货车车厢内发现重大物证，灯喜路打火机，长方形，棱角分明。所有搜查本部成员都记得，同样的东西从桐原洋介的身边消失了。然而，这个打火机上却没有验出桐原洋介的指纹。准确地说，上面没有任何人的指纹，似乎用布或者是类似的东西擦拭过。警方让桐原弥生子查看那个打火机，但是他迷惑地摇了摇头，说东西虽像，但无法肯定就是同一个。警方叫来西本文代再度侦讯，刑警心急如焚，想尽了方法逼他承认。审讯官甚至不惜说出了一些话，暗示那个打火机确实是桐原所有。 再怎么想，四崎有这种东西实在奇怪，不是你从被害人身上偷来给四崎，就是四崎自己偷的，只有这两种可能，到底是哪一种？说。 审讯官让西本文代看打火机，逼他招认，但是西本文代一再否认，态度没有丝毫动摇。四崎的死讯应该让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从他的态度中却感觉不出一点迟疑。旁观侦讯过程的替原禁不住这么想，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 看着体育新闻版，田川敏夫回想起昨晚的比赛，恶劣的情绪再度涌上心头。独麦巨人队输了也无可奈何，问题是比赛的经过。在关键时刻，长岛又失灵了，向来支撑着常胜军巨人队的第四棒击球手，整场始终表现平平，让观众看得心头火起。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一定不负众望，这才是长岛茂雄。即使挥棒被接杀，也会挥出让球迷心满意足的一棒，这才是人称巨人先生的本事啊。但这个赛季却很反常。不，两三年前就出现了前兆，但是田川不想接受残酷的事实，才一直故意视而不见。他告诉自己，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巨人先生身上。然而看到现在的状况， 即使自孩提时代便是长岛迷的田川，也不得不承认，谁都有老去的一天。再了不起的著名选手，总有一天也必须离开球场，可能会成定局。田川有不祥的预感，今年要夺冠大概很难。巨人队去年虽然以压倒性的气势创下了9连霸的辉煌纪录，但很难不察觉到整支球队开始出现疲态，长岛就是象征。随意浏览过中日龙队赢球的报道之后，他合上报纸，看看墙上的钟，已经下午4点多了，今天大概不会有人来了。他想，发薪日之前不太可能有人来付房租了。打哈欠的时候，他看到了贴在公寓告示的玻璃门后面有个人影，看脚就知道不是成年人。人影穿着运动鞋，田川想，大概是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为了耗时间站在那里看告示。但是几秒钟后，玻璃门开了，衬衫外套着开襟毛衣的女孩露出一张怯生生的脸蛋，一双大眼睛令人联想到名贵的猫咪，给人深刻的印象，看样子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 有什么事呢？ 田川问完，连自己都觉着声音很温柔。如果来人是附近常见的那种浑身肮脏有贼头贼脑的小鬼，他的声音可是冷漠得很，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你好，我姓西本。 西本？哪里的西本？ 吉田公寓的西本。 女孩口齿清晰，这在田川耳里听来也很新奇。他认识的小孩竟是一些说起话来使他们低劣的头脑和家教无所遁形的家伙。 吉田公寓啊。 田川点点头，从身边的书架上抽出档案夹。吉田公寓住了8户人家，西本家承租的103室位于1楼正中。田川确认西本家已经2个月没付房租，是该打电话催了。他的目光回到眼前的女孩身上。 这么说，你是西本太太的女儿？ 是的。 女孩点了点头。田川看了看入住吉田公寓的住户登记表，西本家的户主是西本文代，同住者一人，为女儿雪穗。10年前入住的时候还有丈夫秀夫，但是不久便亡故了。 你是来付房租的吗？ 西本雪穗垂下视线，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那么你有什么事呢？ 想请您帮忙开门。 开门？ 我没有钥匙，回不了家，我没有带钥匙。 田川总算是明白他要说什么了。 哦，你妈妈锁了门出去了吗？ 雪穗点了点头，低头抬眼的表情蕴含的美艳令人忘记他是个小学生。一瞬间，田川不禁为之心动。 你不知道妈妈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我妈妈说她今天不会出去，所以我没有带钥匙就出门了。 该怎么办呢？ 田川敏夫看了看钟，这个时间要关店太早了，身为店主的父亲昨天便去了亲戚家，要到晚上才回来。但是又总不能把备用钥匙直接交给雪穗啊。使用备用钥匙时必须有田川不动产的人在场，他们与公寓所有权人的契约当中有这一条。如果在平常，他会说等一下你妈妈就回来了，但看着雪穗一脸不安地凝视着他，要说出这种袖手旁观的话变得很困难。 既然这样，我去帮你开门好了，你等我一下。 他站起身走进了放出租住宅备用钥匙的保险箱。 从田川不动产的店面走到吉田公寓大约需要十分钟。田川敏夫看着西本雪穗苗条的背影走在草草铺设的小巷里。雪穗没有背小学生书包，而是提着红色塑料手提书包。每动一下，他身上便传出叮当作响的铃声。田川对于那是些什么铃铛感到好奇，用心去看，但从外表看不出来。他仔细观察雪穗的穿着，绝非富裕家庭的孩子。运动鞋鞋底已经磨损，毛衣也挂满了毛球，有好几个地方都开线了，格子裙也一样，布料显得相当旧。可即便如此，这个女孩子的身上仍然散发出一种高雅的气质，是田川过去鲜有机会接触的，他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他和雪穗的母亲很熟，西本文代是一个阴郁而不起眼的女人，而且和住在这一带的人一样，一双眼睛隐隐透露出粗鄙的念头。和那样的母亲同吃同住，却出落得这般模样，田川不由得感到惊讶。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